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6集，轻视三。沈万的目光颇有意味，陈若秋在心中打了个突。沈万又不是傻子，沈月整日这个不嫁那个不嫁，做父亲的自然也会心生疑惑。沈月一心恋慕的便是定王傅修仪，沈万若是知道，只怕不会饶了沈月。 有些人家不是我们高攀得起的。 沈万话中有话。 还是让月儿脚踏实地，趁早绝了不该有的念头，否则这么泥足深陷，再想出来就晚了。 陈若秋出了一身冷汗。和沈万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，此刻他几乎可以断定沈万一定是知道了沈月的心思。可是沈月的脾性陈若秋再清楚不过，当初沈庙还在的时候，沈月就一心在定王身上，如今没了沈庙，沈月只怕更会不死心，要沈月嫁给旁人，只怕沈月抵死也不会同意的。 可是老爷， 陈若秋还想为沈月争取一把。 月儿眼下年纪还小，有些事情急不得，您从前也是疼她的，这一回不能体谅一下吗？ 沈万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看向陈若秋，目光竟是有些失望。他道， 夫人一向识大体，怎么到了如今偏令不清楚？定王这人绝非表面上看得这么简单，以前大房还在的时候，沈家兵权在握，定王或许会有所忌惮。如今大房分家，我和二哥二人皆是文臣，仕途平顺，定王不会重视。定王娶妻，定会娶有利于他的妻族，月儿对他意义不大，他又怎么会让月儿做正妻？最多不过侧室罢了。就算月儿得了他的欢心，一个侧室怎么与背景庞大的正室斗争？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月儿。 陈若秋闻言倒是惊出一身冷汗，他原以为沈万不赞同沈月嫁给定王，是因为在夺嫡一事中并不看好定王，可是如今看来，沈万对定王的评价竟不是一个普通男人，而是懂得权衡利弊的。这样的男人很难有真心，便是有真心，要陈若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嫡出的女儿给别的女人伏低作小，陈若秋也是不愿意的。他道， 原来如此，是妾身想得不周到，老爷处处为月儿着想，我却还埋怨老爷，都是妾身的不是。 唉，也互怪你。 沈万叹息一声， 月儿如今的脾性比以前骄纵了些，你要让她好好收拾，省得日后多加麻烦。那些京城里的好人家子弟，我先前让手下整理做成了册子，等会儿让人给你送过来，你挑一挑，改日让月儿见见人家吧。唉，这事儿真的拖不得了。 陈若秋方才得知此事，这回倒是和沈万站在了同一处上，当即就答应了下来。等沈万上朝后，那册子送了回来，陈若秋仔细地一个个盘点着，觉得合适的就令人做个记号，竟是真的打算让沈月去见见人家了。却没看到秋水院中，外头洒扫院子的丫鬟里有人悄悄地放下手中的活计出去了。沈月手中的毛笔蓦地一顿，一道长长的墨痕瞬间出现在还未完成的画上。画纸上本是好看的山居秋明图，却在清空之上突兀地出现一道墨迹，可是他却全然没有放在心上，反而气急败坏地追问面前的丫鬟， 你说什么？娘要给我选婿了？ 文二小姐。 那丫鬟低头小心翼翼地说道， 夫人已经在册子上选出了好几个人，派人送去了帖子，想着过几日 应当就会带着二小姐一起去拜访呢。 混账！ 沈月气急败坏的将笔一摔，也不知道是在骂谁。原先温柔优雅的模样此刻全无，周围的丫鬟俱是大气也不敢出一下。谁都知道这个二小姐看着文文弱弱的，处置起看不过眼的下人却是一点也不会留情。沈月露出烦躁的神色，她如今已经18了，18岁在定京城中是可以出嫁的了，便是没有出嫁的也该都定了人家，可是她到现在都还没有许人家。她是才情无限的才女，又生得好看，性情温柔聪慧，喜欢她的男子数不胜数，可是她想嫁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傅修仪。定王傅修仪是皇子间年纪最年轻的一个，也是到现在都还未曾娶妃的一个。当初沈妙对傅修仪一见钟情，为傅修仪的风姿所迷惑，焉知沈月又何尝不是？或许那样的男子天生就是让人迷眩的存在。他没有皇子那些古怪的脾气，又年轻俊朗，更是天皇贵胄，大约是名气除了皇帝外最尊贵的男子。沈月一直觉得只有自己才配得上傅修仪，所以当初沈妙不知廉耻地将爱慕傅修仪的事情公诸于众的时候，沈月觉得沈妙这是侮辱了自己的心上人。好在傅修仪待沈妙却是极为冷淡，到了如今沈妙和傅修仪之间什么都没有，这让沈月舒了一口气。当初他偷听沈万和沈贵说话，说傅修仪为了取得沈信的兵权委屈娶了沈妙也是有可能的，他惴惴不安了好久，恨不得世上没有沈妙这个人。好在后来沈妙自己放弃了，眼下没了沈妙和自己争，为什么自己的爹娘却来逼自己呢？ 我要去跟娘说，我不嫁，我不嫁！ 沈月站起身来，将桌上的笔墨纸砚胡乱一扫，显然是气得狠了。周围的丫鬟连忙跪了一地，却是无人敢劝。另一头的彩云院中，有人也听到了动静。彩云院比起两年前的热闹如今萧条了许多，自从任婉云死后，沈贵又伤了子孙根，沈老夫人大怒，不许沈贵再纳乱七八糟的女人回府。沈贵破罐子破摔，晓得自己这辈子再也不能和女人生出孩子了，回府看着院子又觉得心烦，干脆日日流连青楼。这彩云院中的女人除了下人外，便只剩下万姨娘和沈东陵二人。沈贵曾经有两个儿子，比起三房来都能算得上是子嗣兴旺，可惜到了现在却只剩了一个庶女。无论如何，沈东陵都是沈贵唯一的血脉了，下人们待沈东陵和万姨娘二人便也尊重起来。 外头吵吵嚷嚷的，又是闹什么呢？ 正在做针线活的万姨娘抬起头来，这两年她过得不错，比起从前的唯唯诺诺来，看着倒是硬气了不少。门口的小丫鬟便道： 回姨娘，是二小姐因为三夫人要为她选婿发脾气呢，这会子正往秋水院赶过去。 扑哧一声，万姨娘笑出声来，摇头道： 哼，这二小姐妹妹都要为此事发火。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眼神一暗，说道：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 他的沈东陵也是沈府的姑娘，年纪和沈月差不了多少，可是沈老夫人看不上庶女，沈贵根本就不管院子中的事。沈东陵的身份不高，这么久了都极少有人来说亲，便是有来说亲事的也尽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家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。他这头为沈东陵的亲事犯愁，那头有人管的沈月反而还不满，投胎果真是积了德的事儿啊。正想着，却见屏风后的沈东陵站了起来。他身量长了不少，身材苗条修长，眉眼尖尖的模样， 很有万姨娘当初唱旦角的那几分风姿。 你去哪儿啊？ 万姨娘随口问了一句。沈东陵开口问道， 姨娘不是一直操心我的亲事吗？ 万姨娘一愣，不晓得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 我等了两年，现在这个机会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